留下一眼无尽的心疼。若是没有湖边邂逅了许仙，也不必与宿命纠缠。梦回到青儿，你请看，姐姐修炼为了爱在青山间，修炼千年脱去鳞片盼来到人间。又回到青儿，你马上施法呼风唤雨，借这把油纸伞再交换许仙。 前世牧童在与你相见， 你看着夕阳映着西湖边，片片流影不成眠，我却只盼与你相见偏偏难。泪沾青衣素榻前，我似等待了千年，细叶繁星仍点点。 月下铜镜青丝难缕，镜中泪眼，青色它在婉转，总是空寒。 若梦前烟雨江南，缘分落在那个湖畔。梦回曾对我说，不管它遍天涯到哪里， 可现在我只能够咫尺天涯的手震动 中千年，却未经天哪， 而我却只能远远的守望着你。 不能再这样无能为力，感受你的痛在我的心上， 在我心上刻画哀伤，待我修炼未来之日，若还仍执意阻挡等待那么漫长。 你看着夕阳映着西湖边，片片流萤